于加奥犯第一次大围剿。1931年春，万木霜天红烂漫，天兵怒气冲霄汉，雾满龙岗千丈暗，齐声唤，前头捉了张辉赞。20万军重入赣，烽烟滚滚来天半，唤起工农1000,000,000，同心干，不周山下红旗乱。